就不免要到天香楼去痛饮一番。如今年过70的北城市民忆起当年的景象，往往还能形容个淋漓尽致。海老太太和胡爷爷在鼓楼根下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的时候，就不知道把这话题翻炒过多少遍回锅肉了。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北京饭馆的数量一度大大减少，酒馆一度濒于绝迹。到了1976年之后，饭馆的数量和种类才有所增添，酒馆也开始恢复。1982年年末的钟鼓楼一带，这样的酒馆出现了一家，它位于鼓楼后边钟楼前方的钟楼湾胡同当中，是一座平房，叫一品香烟酒店，里边设有4-5张方桌，10多张方凳，除了供应各种烟酒而外，还供应煮花生米、拌海蜇皮、小肚、粉肠、茶肠、蒜肠、蛋清肠、午餐肠、茶叶蛋、猪头肉、拌粉丝这样一类的下酒菜。因为它的位置处于僻静的小胡同当中，所以光顾的酒客很少有偶然路过的生人，大多是附近的居民或者附近上班的职工。售货员跟酒客大半相熟，酒客之间也都基本认识，于是乎酒馆里常常充满了一种活泼而融洽的气氛。且说1982年12月12号下午那天4点多钟，海西斌骑着自行车遵殷大爷之嘱追寻卢宝桑的行踪，结果是发现卢宝桑摇摇晃晃地钻进了一品香。海西斌在一品香门前下了车，把车支好锁好，隔着玻璃窗朝里边望去，原来同院澹台制珠的爱人李凯早就在里边了。卢宝桑进去之后马上就看见了李凯，显然是在大声吆喝着，依了歪斜地走了过去。李凯站起来扶住了他，显然是在颇为惊讶地询问。海西斌正犹豫着要不要进到一品香去，忽然有人叫他西斌。海西斌转过头一看，是薛继岳的哥哥薛继辉骑着辆自行车迎面而来。薛继辉本来不打算下车，他那声招呼不过是一种礼貌的表示，但是海西斌打个手势让他下了车。海西斌问他，你怎么这时候才来？薛继辉明显的疲惫不堪，简单的解释，加班。海西斌就跟他说，今儿是什么日子你还加班，你们家都乱了套了，婚礼宴席上吵了起来，说是有人偷了你们家的雷达表。嗯，说着用下巴指指一品香里头，月子怀疑是他干的，可是现在也没掌握什么证据，反正我也闹不清，你快去吧，你去了能顶大用。薛继辉莫名其妙，他朝一品香里头望去，只看见了李凯。他心想，这怎么可能啊，一定是误会。不过海西斌的表情语气都使他感受到一种不祥。好，我赶紧去，说着就抬腿上车，恨不能立刻到达。海西斌望着薛继辉那宽厚敦实的背影迅速远去，心中涌出了一股艳艳的同情。他猛然回忆起前年夏天，胡同里一群小伙子都到什刹海旁边去乘凉，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伙起哄让薛继辉跟他自己摔跤， 当时他刚学会一点武术，总想找个机会比试比试，就也拿话挑逗，激得薛继辉站起身来向他应战。薛继辉说，咱俩也甭摔，我就站在这儿，你就想法子把我撂倒吧，我要是倒了就算你赢。说吧，双腿微张，双手叉腰，挺起了厚厚的胸脯。海西斌使出了多种手段，又是手推臂扳，又是腿勾腰顶，活像一条白龙缠磨一座铁塔，竟然始终不能把薛继辉撂倒。周围的小伙子们又叫又嚷，看得好不高兴。最后海西斌只好抱拳称服，辉子哥，您说吧，我该输给您点什么？薛继辉笑笑说，哪里哪里，你给我跟大伙儿练套拳看看吧。海西斌就练了套刚串下来的陈氏太极，练到收势，薛继辉就带头鼓掌，大伙儿轰然叫好之后，薛继辉还说，嘿，还是西斌有功夫哈，我其实啊一点功夫也没有，我的本钱呢不过就是蹲式。海西斌从此记住了这句话，他觉得他需要向薛继辉学习的正是那可贵的蹲式，而蹲式绝不仅仅体现在那一身铁疙瘩般的腱子肉上，蹲式这主要是一种严肃认真的做人的态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从名字上可以看出，薛继辉是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出世的。1950年9月20号，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那天傍晚，薛继辉诞生在隆福寺的一间配殿中。来给薛大妈接生的是协和医院的一位助产士。要搁在解放前，薛永泉是不敢到隆福寺东边的孙家坑胡同去请他的。当他知道把薛大妈送往医院已经为时甚晚之后，就提着药箱赶到了薛大妈床前，顺利地接生下了薛继辉。他拒绝收费，并且说，您以前来找我，我也会来的，在医院外头为产妇服务，我概不收费。薛永泉把这一切看作是共产党解放了北京所带来的福气。他跟薛大妈不满20岁就结了婚，在生薛继辉之前生过3个男孩1个女孩，都是请庙会上的喜婆给接生的。3个男孩有2个都是生下来还活着，可是让脐带绕住了脖子，喜婆硬是解不下来那脐带，生瞅着给憋死了。有一个难产死在腹中，女孩倒是顺产，却生下来刚3月就由隆福寺街上修梗堂书铺的掌柜牵线送给了一个没有女儿的官宦人家，后来音讯全无。父母感念共产党，感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所以给这唯一成活的男孩取名薛继辉。生下薛继辉以后，薛大妈身体垮了下来，不久查出了肺结核，但是随着隆福寺大庙在解放后逐渐成为一个正式的大型商场，薛永泉由一个喇嘛成为了商场中的正式职工，他家的经济状况空前好转。薛大妈到北池子防痨协会定期诊治，几年之后终于全好了。 薛大妈身体康复之后又生下了薛继岳。30多年过去，两个儿子都健壮地长大成人，并且如今都安家立业，薛永全夫妇按说该彻底扬眉吐气了。但是任何社会，任何家庭都不可能凝固在一种状态中。在流逝的时间里，社会生活中总是充满了矛盾冲突。作为个人，他在自己的命运发展中，总是既会有喜乐，也会有哀愁。薛继辉16岁的时候赶上了运动，那时候他刚上到初中3年级，他既狂热地信仰一切，也对那过激言论感到困惑。运动后期，他没有上山下乡，他那一届的学生赶上了一次室内分配，他分配到了现在的单位，先当搬运工，后来学会了开车，当了130卡车的司机。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信条，他得实在，他痛恨虚伪，甚于谬误。他对事物最严厉的批评是甭装孙子。现在薛继辉骑车赶赴弟弟薛继岳的婚宴，他以极其疲惫的身心面临着难以应付的局面。最能体谅他的是父亲，其次也许是弟弟，但是新娘子是不是能体谅他呢？他今天为什么非得去加班呢？这对于新娘子来说，岂不是一种轻视吗？在新娘子的一生中，这也许是她唯一一次担任主角的时刻。可是大伯子在这个时候却偏偏觉得不必凑去。还有母亲，没有比母亲更讲究吉利、更在乎面子的人了。即使母亲对自己一贯是挚爱和引以为荣的，可是今天自己的表现，怎样耐心的解释，恐怕也获得不了母亲的理解。他会问，就算非加班不成，得晚来一会儿，那怎么一晚就晚到这个份上啊？可以告诉母亲，半路上让人把车给截住了，那也是北京市跑运输的车，司机急得满头冒汗，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可他那车就是开不动了。他截住薛继辉的车，苦苦地向他求援，我截到你这儿已经是19辆了，要么根本不停，要么停下来听两耳朵就冲我摆摆手，大哥，我可全仗着您了。薛继辉说服了车组的搬运工下去帮着他检查，完了又躺到车子底盘下边去帮他修理，费了老鼻子劲才帮他修好。母亲听了这些会怎么说呢？一定会说，你不能告诉他今儿个你们家还有事儿吗？你不管他就再遇不上帮他忙的人呐。他说截了10几辆也不灵，你就信他的？那他是为了让你心软，总得往苦了说呀，你就那么心实诚？是的，薛继辉心实，他总不能看着别人犯愁不管，他听不得那些撇下有难的人不管，自顾自的跑车的无情行径。他不能容忍自己因为要赶早回家参加月子的婚宴就见义而不勇为。他图个什么？感激、表扬、私下的报答、公开的奖赏？都不是，他图的是问心无愧。他感到眼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越来越少虚伪，越来越更实在。在这样一个扎扎实实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里，他更必须敦敦实实地对待国家，对待他人，对待自己。 跟海西斌的相遇使他的精神负荷更加沉重，如果婚宴一帆风顺，他的迟到不过是一般的缺陷，然而怎么会乱了套？什么雷达表？谁的？什么人偷了他？老李怎么会跟这种事沾边？想到父亲的懦弱，母亲的迷信，弟弟的幼稚，他心里一阵酸痛，他们是多么需要他在场控制住局面呢？而在这关键时刻，他却迟迟不到。快，快去，驱赶走每块肌肉，每根神经中的疲惫，重新抖擞起全身的精气神，去实实在在的做一个称职的儿子、兄长和大伯子。薛继辉到了新房门外，紧张的心弦稍有放松，一切似乎还都正常嘛。新房中的宴请仍然在进行，虽然说不上笑语喧哗，倒也还算热闹。膳棚中传出炒菜的声音，飘散出蒜苗肉丝的味道。女儿小莲蓬翘着满是油的小嘴儿，恰好从新房中跳了出来，一见他就高兴地大喊爸，又扭过身去通知里面，奶奶，我爸回来了。薛继辉赶紧进屋，劈面见着了母亲。这时候薛大妈心里真是苦辣酸咸都有，唯独少了甜。雷达表丢失后的一场风波，引得原先的客人纷纷告辞而去，只剩下殷大爷还在。王经理等人告辞的时候，尽管说了不少劝慰的话，到了让薛大妈脸上无光。七姑是愤愤然、恨恨然而去的，而且临去的时候当着薛家人向潘秀雅撂下了这样的话，我今儿个不回自个儿家了，我这就找你爹妈去，明儿个你们回门的时候要是还没把事情弄明白了，秀雅你就先甭回这儿，你先跟娘家住着。薛大妈真是哭不得、嚷不得、争不得、辩不得。而正在这时候，偏又来了一茬新的客人。薛大妈要脸面，她不愿意让家丑外扬，少不得强颜欢笑。不知孟昭英赶紧收拾前茬婚宴的残局，重摆新宴。菜肴自然相对从简，端上来的不过是木须肉、摊黄菜、芹菜肉丝、蒜苗肉丝、红烧小黄鱼、菠菜炒粉丝。薛师傅向客人们解释着，新娘子累了，暂时在那屋歇着，待会儿啊一准来给大伙儿点烟敬酒。薛继岳是真的醉了，他傻笑着胡乱地答应着人们的祝贺和调侃。他们商场的团干部杨吉光完全是出于好心，即席为薛继岳朗诵了宋朝秦观的一首《鹊桥仙》词：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是在那样一种场合和气氛中，有谁听得懂他嘴里吟出的句子呢？在一阵乱哄哄的碰杯劝酒声中，他也只好作罢。薛继辉和母亲面对面站住，薛继辉等待着母亲的质问、申斥、唠叨、埋怨，然而母亲并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痴痴地望着他，那眼睛里充满着无尽丰富的哀愁、烦怨、渴求、期待。薛继辉的心针刺般的疼。